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常书广播。本频道节目由北京文艺广播制作。 听众朋友，今天继续为您播送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，作者邓一光，由刘继红朗诵。 关山林被送到了后方医院。其实后方医院并不远，就在沈阳城外。但是第二次手术并没有马上做，院长亲自为关山林做了伤口的重新处理，又为他检查了颞乳和肋部的盲管伤。院长用一根金属探条往伤口里探了探，说弹片钻得太深，伤员又失血太多，在伤员没有苏醒之前，手术万万做不得。关山林在第二天醒了过来，整个人处于一种失语状态。手术抢着做了，院长是哈尔滨医科大学毕业的外科高手，做这种手术没有难处，有时窘迫了连麻药都不上，就敢剖开人肚子往外掏弹头，所以手术做得从容不迫，两块黄豆大小的弹片也取了出来。但是手术之后，关山林又昏迷了过去，而且情况越来越糟糕。院长检查了，断定是术后综合症，又失了太多的血，恐怕是活不过来了。少月那个时候已经不知道哭了，他提着盒子枪去找院长。少月红着眼珠子说，你不能让我们首长死，他要死了我跟你玩命。院长很镇静地说，你把枪收起来，小心走火伤人。你也看到了，从我这个手术室抬出去的也不是一个两个，我有什么办法呢？ 你拿刀来，你把我剖了，你把我这一腔子血都给了我们首长。 你这个小同志，你当这是什么？你当这是浇庄稼？你这不是胡闹吗？ 院长说完之后匆匆地走了。手术室里还躺着好几个受伤的战士等着做手术呢。少月看那个架势，知道犯浑也救不活关山林了。他开着车飞快地返回师部。吴进水听少月说过之后眼圈红了，半天不说话，然后把政治部主任叫来，要他立刻设法找到吴云，并把人送到后方医院，让乌云最后见关山林一面。政治部主任为难地说，政委啊，现在这个情况到哪儿去找人呢？吴进水不高兴地说，上天也好下地也好，数遍整个辽西战场和沈阳城，反正要把人给我找到，连个人都找不到，我要你这个政治部主任有屁用。吴进水说完就给纵队打电话汇报关山林的情况。放下电话，他带着少月匆匆地赶往医院去了。关山林再次苏醒过来的时候是7天以后的事。 当关山林睁开眼的时候，迷迷糊糊的感到有人趴在他身上哭。等他睁开眼睛一看，就看到了乌云。关山林好长一段时间脑子里一片空白，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，也不知道自己在什么地方。乌云见关山林苏醒过来，睁开了眼睛，一时觉得心跳都快停止了。乌云惊呼道：“他醒了，他醒了！”立刻有好几个穿白大褂的医生护士过来，手脚利索地检查了一遍。虽然有严格的职业规范和一些陌生的隔膜，使他们没有多说什么，但一种惊叹和感慨全然从他们的眼睛里流露了出来。医生撤开以后，乌云急不可待地伏向床头，一张泪脸扑簌迷离，脸颊上挂着两行热泪。关山林裂开暴皮的嘴唇，无力地说：“怎么是你呀？你怎么来了？”乌云不答话，只是哭。你哭什么？别哭啊！乌云仍然哭着。你看你眼都哭肿了。听了这话，乌云哭得更厉害了，全身抽搐着，只把一只手在关山林裹满绷带的脑袋上一下一下地抠着。关山林没有力气了，不说话了，任凭乌云在那里尽情地哭了一个够。乌云哭够了，止住了泪水，又有些不好意思，拿手去遮掩关山林胸前被自己泪水浸透的绷带。后来关山林才知道，他所躺着的地方是沈阳城里最大的一家医院，他是被人从后方医院送到这儿来的。乌云是他送到这里的第二天赶来的。乌云一来就哭，趴在关山林的身上哭了六天六夜。医院的医生说，关山林能够活过来，当然和医院的抢救条件、治疗技术有关系，但最重要的还是靠他自己。一般说来，这种术后综合症能够活下来的几乎是奇迹。医生有些迷惑地说，这位长官身上好像有一种什么精神，他不想死，而且他做到了。关山林活过来以后，乌云几乎虚脱了，他受到的惊骇和死亡的折磨是致命的。整整六天六夜，他都在那里哭，滴水未进。有一段时间，他自己都快要死去了。如果关山林死去，乌云真的有可能被他把生命带走。乌云流着泪冲着少月喊过：“我曾经说过，我说过别少我一根毫毛的，你陪我陪我。”关山林后来醒过来了，少月反复地向乌云认错，乌云这个时候却什么话也说不出来，人虚软的就像一缕飘在半空中的云。关山林后来恢复得很快，乌云那个时候 跑过去向少月认错。吴云抓住少月的衣角说：少月，我不该跟你吼，你别记恨我。少月流着泪说：我怎么会记恨你呢？倒是你别记恨我才是，手掌伤成这个样子全都怪我，我是应该寸步不离的，当时怎么就离得那么远，悔都悔死了。别说你吼我，你就是打我一顿也是应该的。说着说着眼圈又红了，吴云急得直跺脚：小少，你看你说的是什么呀？你难道容易吗？你这样说就真的是记恨我了。两个人愣在那儿，竟一时没有话说。关山林活过来，乌云也就活过来了，而且活得有了主张。医院的医生后来发现，这位年轻貌美的女兵原来是他们的一位同行，学的是药理，护理做得也不错。他把医院派来的护理员赶走了，坚持自己亲自照料关山林。从换药打针到喂水喂饭，他都一个人干。白天乌云整天待在关山林的身边，陪他说话，给他唱歌。他的歌唱得好极了，他唱歌的时候窗外的鸟都不会叫了，支着脖子歪着头在那里听，听迷醉了就一只只地往树下掉。走廊里的医生护士全部把脚步放得轻轻的，生怕碰着了他的歌声。关山林困乏的时候，乌云就住了口，任关山林睡去，自己则守在床头，手里做些杂活，不停地看着关山林，目光里充满了温柔和痛惜。晚上乌云也不离开病房，就在病房前的地上铺上一床军用泥毯，夜里就睡在那里。只要关山林有一点响动，乌云立刻爬起来。医院知道这样熬着不容易，医院也是有护理员的，伤员又是解放军送来的重要人物，隔三差五就有人来探望，走的时候要反复留下要紧的话。医院就提出仍有院方来护理伤员，少月也三番五次要替换乌云，乌云就是不干，任谁说也是白说。乌云又是个好性子，见了谁都是一脸的笑，见了医生喊大夫，见了护理员喊大姐，连医院的勤杂工他都客客气气地说话。医院的人就感叹说：这哪里是官太太呀，分明是菩萨下凡呐。乌云当然不再哭了，看着关山林一天天好起来，一张脸总是笑眯眯的，像日头下的牡丹一样开得灿烂无比。有一天趁没人的时候，乌云坐在床头偷偷地笑着，抚弄着关山林下课的绷带。关山林也看着乌云：你乐什么？乌云先不说话，后来就趴在关山林的身上，一脸认真地说：知不知道我是重新捡回了一个你呀。乌云这么说，其实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是消瘦了，憔悴了，圆圆的脸蛋儿尖了下壳。 关山林自然看得出来。他说：“五月啊，你也要注意自己的身体啊，你看你都瘦多了。” 乌云喜滋滋地说：“ 我瘦不打紧，只要你快点好起来。”“ 哎，我这样也不打紧，又不是头一回挂彩，只要死不了，照样带兵打仗。” 乌云本来想说，他已经让他吓死了，日后别再提挂彩的话。但是话到嘴边，乌云却改口了。他叹了一口气说：“ 哎，现在什么也别想，先养伤，等伤养利索了，你再去带你的兵打你的仗吧。” 关山林看着乌云又说：“ 那要是还挂彩呢？” 听完这话，乌云的脸白了，但仍然硬撑着，半天才说：“ 认什么都行，只要人活着，我就知足了。” 关山林的伤势恢复得很快。邵月洋洋得意地对医生吹牛说：“ 嘿，我们首长不是一般人，我们首长只要死不了，活起来比谁都旺盛。我们首长啊，是属马的，金折腾。” 医生听完他的话，笑着说：“ 呵呵，难怪呀，给他做手术的时候，看他一身的伤，整个人呐，像是打烂了，又重新缝合起来似的。” 邵月坐在一边翘着二郎腿说：“ 哼，这回让你们开眼界了吧。” 关山林身上的重伤有四处：腹部、肋部、肘关节和颞乳处。因为手术做得干净，愈合得很快，到冬天的时候，伤口处长出了新肉，全部结了痂。关山林的伤还没有彻底好，就开始吵着要出院，可是组织上不批准，组织上要他把伤彻底养好再说。冬月里，九师奉命南下去打平津，九师离开沈阳南下入关的时候，吴进水来医院探望关山林。关山林着急地对吴进水说：“ 偶啊，你帮我向组织上说说。” 吴进水对他说：“嗨，我说有什么用啊，为你挂彩的事儿，我在组织面前都抬不起头来。司令员前几天见了我还带大不理的。”“ 哎，你就说说，你现在帮我担待点儿，等日后你挂彩了，我也替你担待。”“ 哎，老关，你狗日的咒我呢。” 关山林听完这话笑了：“ 嘿嘿，哎，你到底说不说呀？” 吴进水摇了摇头：“不说。”关山林一下子火了：“ 我知道你狗日的心眼儿，你是想把我甩了，没我这个师长，你一个人在九师当王爷图痛快。” 吴进水也不恼，看了一眼坐在一旁替关山林烤棉裤的乌云，笑眯眯地说：“ 嘿嘿，我当然是一个人，我怎么不是一个人呢？你这儿倒是两个人，你俩人在小屋里一关，要多亲热有多亲热，一辈子的热闹话任你捡着说。你这是什么样的神仙日子啊？我要是去替你说了，你还能做这样的神仙？嘿，我不说你不谢我，反倒恩将仇报。 你自己说说，你有没有良心呢？ 管山林见没有希望，气得不理吴进水，躺在床上蒙上头不再说话了。 那个时候东北全境解放，部队已经接到指示秘密入关，完成对平津地区的包围。管山林人不在部队，没有消息来源，但毕竟是领兵打仗的人，凭着对局势的分析和军人的直觉，也知道有一场大仗在酝酿之中了。有一天，关山林趁乌云去洗衣服的时候，偷偷地溜出来散步，在院长办公室里看到有几份沈阳出的报纸，其中有一份刊登了一篇题为《中国军事形势的重大变化》的新华社评论员的文章。关山林没有读过书，是参加革命之后才扫的盲，识字不多，报纸却是磕磕巴巴读得通的。那篇文章里有一段引起了他的注意，那段话说，根据人民解放军的优势力量，原来预计的战争进程会大为缩短，原来预计从1946年起大约需要5年时间，现在看来只需要从现在起再有1年时间，就可能将国民党政府从根本上打倒。关山林读完那篇文章之后，背上流下了一汪热汗，这篇文章无疑证实了他的判断。现在已经是1948年的年末了，如果以一年计算，在今后的不长时间里，解放军必定会在全国各战场连续发动大的进攻战，仗是会越打越大了。关山林在院长室里闷闷不乐地坐了很久，等回到病房的时候，乌云已急得满世界找了他好一会儿了。乌云一见他就说，你去哪儿了？也不说一声，也不叫人陪着，害得我到处找你。关山林像是没有听见，上床拉过被子蒙头就睡。晚上吃饭的时候，关山林吃着吃着突然把筷子甩了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回部队去，没有我，这仗他们打不成。乌云很奇怪地问他，打什么仗啊？没有你怎么了？关山林看了乌云一眼，你别问，这事儿你不懂。关山林没有胃口吃饭了，披上一件棉大衣就出去了。乌云见状，连忙放下饭碗，跟着他往外走，一边走一边问他，哎，你去哪儿？你去哪儿啊？关山林开始策划回部队的事儿。 听众朋友，长篇小说《我是太阳》今天就为您播送到这里。责任编辑郝卫群，录音师蒋树珍、贺希平，感谢各位收听。